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探讨年轻人关心的那些情感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的我们节目。 我是维生，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然后点击活力982，快来和我们一起直播互动吧。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啊。怎么说呢，就是身上有很多，就是一看就感觉很养眼，然后呢又有一些我觉得很萌的一些矛盾点吧。 对对对，反差萌嘛。 对，反差萌非常多。我觉得首先咱们进入第一个小板块哈，咱们就是今天为这个嘉宾独家定制的，咱们先用一句话啊，通过咱们俩对他的了解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也希望大家能够勾起大家对他的好奇的那种感觉。来，维生，你对他比较熟了，你想用哪些关键词或哪些话来形容他呢？ 我先形容一下我现在自己的心情吧。我觉得 你有点激动。 对，我非常激动。我 迷妹吗？ 哎呀，干嘛拆穿我？我非常幸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直播间里就我一个女生，我被鲜肉和型男环绕了，所以一不小心暴露了我的花痴本质啊。 是，我觉得非常好嘛，因为在博古点秋香就是一个充满着缘分，充满着颜值啊，颜值齐微的一个地方。 对， 咱们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您一定能看到今天我们的嘉宾啊，一个大帅哥，他的两张啊，一个是生活照，一个是他的写真照。那么我对他的了解就觉得就是刚才像维生说的，就是型男。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嘉宾的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安英伦，下面有请我们的英伦给大家打个招呼。英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安英伦。我是怎么形容我自己呢？我觉得我是一个 一言不合就做俯卧撑，有着小王子内心的90后老干部。 你这个点有点太多了。 对呀，让我们有点拉不完。 首先是一言不合就做这个俯卧撑，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啊，你这个啊 身材 多棒、啊、 非常好。 而且看着这个身上还有点啊，可能刚刚运动完的汗水，觉得哇，这个青春的荷尔蒙啊，已经遍布了整个直播间了。 是的， 而且还是一个90后的老干部，其实这本来就是反差的嘛， 对 不对？对。为什么叫老干部呢？是别人这么喊你，还是你自己称呼自己为老干部？ 我觉得是身边的一些同学或者朋友这么称呼我吧。 啊，为什么呢？是作息还是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食堂，然后可能不太爱下馆子，然后有时候也会自己做一些饭菜，然后也很少吃夜宵，然后三餐规律，然后、这个运动也要按时进行、 啊、 然后我还有一辆这个比我年纪还要大的大28自行车。 比你年纪还要大， 这个画面感我估计大家已经想象到了啊，就是一个青春朝气，每天打完篮球啊，这个回宿舍的路上可能骑着一辆比自己身形还大的28自行车， 咯吱咯吱的， 咯吱咯吱可能倒不至于，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一幕太萌了哈，反差萌。 是。 那么刚刚我们通过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对我们今天的嘉宾邢楠啊、英伦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今天啊，我们啊，既然说这是第一位在博虎点秋香第一位就来到了这个、一上来就来到我们这个嘉宾展示区的一位嘉宾，可以说今天我们埋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啊，可以说是炸弹，也可以说挖了个坑，但是也可能是个福利了哈、因为可以更多的展示自己不同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的啊，我的好搭档，人生、 我要上场了，我好激动。 对，开始演戏吧，戏精们。 对，我要戏精上身了。可能我等会儿就小 S 上身了。 是，你可以稍微的克制一下自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是一个全新的环节，就叫做女生的世界你别猜。咱们今天会给英伦出5道问题，关于女生世界的很多个方面，可能关于她们的化妆、美容、心理、情感等等。所以接下来也请我们的英伦做好准备啊，小心被我们的维生坑到啊， 有一点担心。 但是来，今天 我现在很激动的，因为靠近了我们的帅哥，哎呦天哪，我抑制不住我的洪荒之力了。 我觉得你俩今天的衣服也挺搭的。 哎，是吗？ 是非常的搭， 情侣装 完全没有事先商量 过。对，我们就是默契嘛。 哎呦， 我怎么这么花痴啊，我不好意思、 但是英伦，我要先说一下英伦啊，就是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对应的可能都会有一个惩罚，这个惩罚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没有使坏招，但是那这个坏招就由我来出了，好不好？ 行，就是你出问题，然后我跟他来个角色扮演，怎么样？ 好嘞， 好， 来第一个情景，大家听好了。 我好激动。 第一个情景哈，假如说你们两个啊，维生你的福利来了啊，假如你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啊，男女朋友关系，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问，平时拍了自拍照，跟闺蜜合拍了自拍照之后 我知道了。 好，你来问吧。 亲爱的，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好啊。 你觉得这个照片是我好看还是他好看？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嗯， 我的眼光你要相信我，当然是你最好看。 哎呀，真好，果然是会说话。那我就再加大难度。 雷声，你觉得这个可以打几分？可以过吗？ 可以过， 就不用罚了呗。 这题就先过，小 case， 这是出入门级的，没关系。 OK， 那我就再来一个稍微加大点难度的。 行， 那我再给你看张照片。哎，你觉得这个我这闺蜜她这个酒窝是不是特别可爱？ 做的吧。 闺蜜招你惹你了。 好回答。哎，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我以为他会说还是比较可爱。其实我是给你挖了一个坑的，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你说比较可爱的话，那我说那就证明你落入了我的圈套了。 那我这么说是不是显得我太油嘴滑舌了？我 对呀、 雷声，咱俩今天想给他挖坑，可是挖了两个坑都没有中。哎，今天英文有备而来啊，看来是。 对，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来， 是 下一个问题继续哈，又要加大难度了。 再给我们设置一个情境。 就是你们俩在逛街啊，在看衣服，可是这时候啊，雷声的眼中出来了一个、 哎呀，不行，你太高了。我好激动啊，我现在 最萌身高差是不是？ 现在 来了一个非常的身材非常的火爆、然后颜值很高，然后音频也不错的一个姑娘过来了、然后你怎么考验一下她呢？ 哎，你觉得那刚才那女孩好看吗？ 还不错吧。 居然这么说，哎，她这题就落入我的圈套了、 哎，我觉得 咱们俩就是有备而来的这个坑，是不是就要开始惩罚了？ 对， 来， 不是， 咱不说了。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落入我的圈套。其实这题啊，无论你怎么回答，它都是一个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还不错，那就证明你看了，然后你就觉得是哎呀，就觉得好像我很生气。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说哎，我觉得不好看，那也证明你也看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是看了的，也就是说你眼神顾到了他，那我就会很生气。 我替英伦解释一句哈，这句话你只要出声了就错了。 对，是不管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终极大坑，是不是？ 来，一言不合就俯卧撑的， 一言不合就俯，那先让他唱歌呢还是先让俯卧撑？ 我觉得先唱歌吧，好不好？先唱歌吧，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你俩现在太高了，整体海拔太高，可能做俯卧撑咱们的镜头还需要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先唱歌吧。 行，你先唱歌吧，那我先在旁边等待。 好， 小迷妹，你先稍微候着。 先候场。 好。来，英伦，你今天给我们清唱的这首歌曲是什么歌呢？ 带来一首这个老歌，也比较符合我老干部的身份。 哎，没错。 我们听听究竟有多老。 好。 什么歌呢？ 邓丽君的《千言万语》。 好的。 哇，是挺老的。 Showtime。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岁月。 哎，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听到了，刚才我们的英伦唱了一首清唱的《千言万语》，可以说老干部的确唱起老歌来还是挺有韵味的哈。第一个惩罚算你过了，很轻松。 哎呀，谢谢主持人。 来。难度还继续升级，咱们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维生先问了我，我其实平时啊，还是会稍微的会这个打理打理自己的皮肤，但是我依然是没有答对。那么今天的这个难度呢，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当高了。我觉得就 对， 咱们是这样吧，我直接给这个英伦直接念这些化妆品的名字，你来排一个序，好不好？ 好， 咱们就大概只有四个吧，我就说四个。咱们其实准备维生今天太刁难我们了，给出了八个化妆品，有点猜不过来。咱们一起来看看哈。现在可以给英文稍微念一下哈。精华液、爽肤水、防晒霜和面霜，你排一下顺序，哪个先涂，哪个后涂？精华液、爽肤水、防晒霜还有面霜，先涂哪个？你觉得？ 先涂爽肤水吧。 然后第二个呢？ 然后涂精华液。 精华液。 对。 OK。然后呢？ 然后涂面霜，最后是防晒霜。 卫生。你个大裁判出题人， 哎，怎么办，他居然答对了。 答对了， 但是他答题的语气我不是很喜欢 啊。这都算？ 对，这当然算了。一切都看我心情。 你这出题人果真霸道啊。 对， 欺负人 呢，可是我太刁难了。那没办法，那你就一言不合来几个俯卧撑吧。 好嘞，也到俯卧撑的时间了。英伦说我心里有苦说不出来哟。 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 来，我们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那接下来看我们的型男做俯卧撑了。 哇塞，我好激动啊。 哇，其实是你的福利。 对，是我的福利，也是观众朋友们的福利。 对 对， 嗯， 因为这题无论如何都可能会输的。 是，我们就想看你做俯卧撑。 英伦再不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身材。就什么 先做俯卧撑吧。 好 啊，行。 好 来。 哦，哎呦，我为什么 很标准？你心里话全说出来。一个，两个，我这一看就是练家子哈，一看就是练过的。 哎，你看这个姿势多标准， 非常标准。 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他的胸肌。我这都什么眼神儿？ 今天我觉得维生的眼神突然像孙悟空一样， 目光如炬， 光 哎。 也可以说今天我们的各位啊，女性的各位，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也有福气，因为今天我们英伦也唱了歌了哈。 哦，哎，英伦做几个了？ 我们没数。 对，不用数。 一 二三， 刚才都不算。 好，我觉得可以了。对，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分享环节，我们要稍微让英伦稍微的歇一歇。来，英伦，我们身材还没展示呢，来，身材继续 show time。 那就展示一下这个二头肌吧。 好嘞， 好，就这样，差不多这样。 嗯，哇 哇，哎，你这练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身材？ 我差不多练了一年的时间左右。 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把话筒摘下来，因为你身高太高了，我们英伦有1.85米，所以说这个小话筒架有点支撑不住哈。 对，所以说就是各方面都比较完美。 对，应该说声音也好听，会唱歌，然后你看看照顾这个女生的这个心理也非常的绅士，而且会健身啊，运动技能满满，我觉得哎真的是没得挑。所以今天大家多多支持英伦啊。来，最后一道问题，英伦你要好好作答，是一个情感的问题，这个我们不给你设置惩罚了，你可以稍微的放一口气哈。这个问题就是说面对你的对象，面对你的另一半的时候，能不能采取宠上天的这样一个宠溺的一个姿态？可不可以宠上天？就是对他来说能整天宠溺他吗？ 我觉得不可以吧。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追求平等的一个人。对，我觉得这个宠上天，我觉得首先上天这个事儿就不对，要宠但是不能宠上天。对，我觉得就是两个人还是应该是一个很平等的对等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更多是去照顾和体谅对方。 你这个宠，你刚才我们英伦是肯定了，说要是要宠的， 对， 但是不能宠上天， 对，程度不能那么过分。 是，那这个宠你觉得能采取哪些比较宠爱的一些行为呢？ 宠爱的行为，比如说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女主持人问我的这个问题，她和其他的这个女性朋友谁更美，这个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要 坚定的告诉 她朋友最美。 对， 对，然后比如说在这个在她这个和她的这一些闺蜜或者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也是无原则的要站在这个对方的这个身边。 哇哦， 天哪，这简直是完美男朋友嘛。 雷声，今天简直啊，英伦展示的完美的不要不要的。 对，不要不要的。 我觉得今天的自我展示环节我们充分展示了英伦的各个方面的才华，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稍微有一个隐藏的彩蛋没有展示哈。也要看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们的支持程度了。我们英伦刚才也跟我们商量说这个腹肌究竟要展示，那么要看大家今天的小礼物包括评论和赞啊，您的热情程度有多高，我们今天可能展示的就有多少。 对， 有点像吆喝了。 对对， 啊， 谢谢宝宝什么 谢谢您的小礼物，谢谢轮船，谢谢飞机啊！好，这个小彩蛋我们一会儿稍微期待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来随时支持我们的英伦。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首歌两颗星的环节，来看看我们的英伦平时喜欢听哪些歌，而且这首歌背后有哪些关于他的小故事。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英伦推荐的这首歌，我们刚才英伦稍微唱了两句哈，这个就是被歌声吓到了，我们机器这个自动退出了。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咱们就聊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因为今天我们也听到了英伦的歌声，而且听到了你很多的故事。现在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现在已经有接近51000人在看我们的直播了，今天英伦也是火爆全场啊。 现在有一位朋友，我们的吃兔少女啊，她说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位优质型男嘉宾就是我们的安英伦啊，一个内心住着小王子的90后 老干部 啊。刚刚我们展示了身材，大家一定要没有看的话，一定要点击回放。今天的身材展示环节，包括这个女生的世界你不懂这个环节，非常的精彩，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好，英伦，这首歌你推荐的王晰的这首《亲密爱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这首歌的原唱是梅艳芳梅小姐，然后她的这个情路是非常的坎坷的，然后因为我就是一直保持单身状态也20多年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觉得可能总哼着这样的旋律，然后可能我这个未来的亲密爱人在不远处就可以听到吧， 就等着你，没准就在我们这个50,000粉丝当中啊。 没错没错，今天可以说大家来看英伦的特别多，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的英伦在留言啊，小礼物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大家一定要热烈的送进来哈。那个刚刚我们英伦说现在唱这首歌其实也是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对不对，我希望今天通过这样博虎点秋香的一个平台，各位喜欢英伦的朋友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英伦会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如果您喜欢他的话一定要跟他取得联系。刚刚的这首亲密爱人可以说没听够，但是我觉得英伦啊今天唱歌的确给我们展示了两首不同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互动话题环节。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个跟我们的学生时代紧密相关的，是有关于同桌的那些事儿。 同桌的你吗？ 是的。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上学时你和你的同桌做过哪些有趣的事儿。英伦你先回答。 有趣的事儿 还能想起来吗？ 这个时间确实比较久远，但是确实有很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我比较能吃，尤其在高三的时候，就是我 现在也挺能吃的， 对，但是刚高三的时候特别能吃，就是一顿要吃两人份儿。 你那时候多重？ 我高三下半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是133斤，然后等到高三毕业的毕业的时候一个学期的时间163斤， 胖了 30斤， 胖了30斤就吃出来的。然后所以我对每天那个下午下课以后，因为我是寄宿制学校，下午下课5点钟左右，然后我和我同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第一个到达食堂。我们俩就会约好，然后约好路线，然后你从这个门上，你从那个门上，看谁先上， 多条路线直奔食堂，生怕抢不着饭呢。来，我觉得 特工跑步的感觉哈。 对，这样的同桌，我觉得有共同的爱好，我觉得也挺好的。每天总有一些共同的话题，虽然说讨论的是关于吃，可能跟学习没关系，但是每天都乐乐呵呵的哈。 人是铁，饭是钢，饭比天大， 是 民以食为天嘛。 是的， 你把后半句给改了。好，我觉得在我们的网友平台上也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啊，那个时候啊，就说这个。抄作业吧，那个时候说你抄完我抄啊，你赶紧加快速度，然后咱们俩都赶紧抄完，然后趁老师来之前赶紧抄完，等等，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多。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啊，您懂得 A 啊，开始给我们的英伦送了一个小桃花，证明可能非常喜欢我们的英伦，然后也说啊，今天嘉宾确实666，对，你今天的评论也666，今天节目也是666。好，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您能想到哪些有关于同桌的那些事儿呢？欢迎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上进行留言。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 我就说一说我的一些就是同桌的经历吧，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同桌啊，当时因为我们是那个住校的嘛，所以的所有的书什么的都在班级的教室。所以都在班级的一个教室里头，然后那怎么办呢？那就会很凌乱。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特别好心的同桌，然后他每天或者说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给我收拾一下我的桌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坐到他的位置去。然后他当时特别喜欢柯南，然后他喜欢柯南，他就用了一张毛利兰的一个海报，把他就是给他把他当他的一个桌面吧。那我这个时候为了回报他给我收拾桌子，我就会把他毛利兰的大腿上画上腿毛。 妈还想你这太损了。 对，我太损了。 你这个同桌肯定得恨你一辈子。 如果同桌你在看的话，我还是爱你的哟。后来我就得了一个外号，就叫做高毛毛，因为我给人家画腿毛，所以我就叫高毛毛。 确实挺损的哈。 对， 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非常怀念的当年的那个高中的生活，可能初中生活，那个同桌现在还有联系吗？ 现在还有沟通吗？ 有联系，但是联系的确实很少了。 嗯嗯嗯，但是其实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情况吧。 对， 就是虽然我们很怀念，但是的确、由于大家的生活的环境、工作的时间可能都可能没那么的相合了，所以说可能会疏远一些。那现在有没有说对着同桌或者当年的老同学想说的话？今天你们博火点秋香，其实不只是爱情、友情、爱啊、友情、亲情，还有同学情都是可以的。有没有什么话送给他们？ 我想对我高中的老同桌说，哎，哥们儿，咱们什么时候再回高中学校吃一趟食堂吧？ 就是左离右离，逃不过食堂啊！ 果然是个吃货啊！ 嗯嗯。 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其实咱们那个高中的时候，教室那安排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比如说，在前排大概就是学霸区。那中间呢就是 VIP 休息区，那最后排呢就大概就是 VIP 娱乐区、然后靠窗的这边呢大概就是阳光 SPA 专区， 观光休闲区。 对对，然后这边靠墙的那边呢可能是避暑专区、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同学比较调皮捣蛋、他就会坐到讲台的旁边。哎，你坐过这个位置吗？ 没有，我是好学生来的。 好吧，那我承认我坐过。 你今天高毛毛，原来你坐过这种位置。 对，完了，我今天就彻底暴露我的本性了。 是，今天把自己暴露的彻彻底底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嘉宾太优秀了，所以说一众对自己的生活有期盼的各位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期待一下，我们到公布我们的英伦联系方式的时间了。 好紧张啊。 嗯，英伦，你今天公布微博、微信、QQ 还是微博还是手机？ 我就公布一下我的微博号吧。 啊，因为我说了两遍对吧？ 对，微博号，然后我的微博号就是我的本名安英伦，安是安全的安，英伦就是英国伦敦的英伦。 嗯， 对，然后欢迎大家去微博关注我， 就是汉语的安英伦。 对，汉语安英伦。 OK， 这个名字非常好搜，如果您非常喜欢英伦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来搜索安英伦，来点击关注，也可以跟他进行私信。好了，总之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持续关注我们的 FM98.2， 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博火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节目呢是 FM98.2 每天晚上的20点为您呈现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呢还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我们明天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见了，来，各位， 拜拜 拜拜。